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尔东兔子，第36集。台球厅的片刻欢愉。周思月对台球这件事情领悟得快，第一次跟宋子琪蒋晨出来打，上手就会了，哪还有人教啊。打了几次，周思月现在已经是独孤求败的状态，跟他打都是输，碰上运气不好的时候还能给你一杆清呢。教的过程都挺省心的，周思月说丁宪也能听明白，只是每次实际操作就不行了，一顶杆挥空了，球都没碰到。周思月手臂交叉在胸前，叹了口气，重新把桌上的球打散，摆好白球和黑球的位置，对着洞口。 来，再试试。 丁宪一鼓作气，憋着一股劲儿，大力的一挥杆，又是空杆。周思月靠在桌边，十分耐心且温柔的用眼神鼓励他。他手没劲儿，一运杆手就晃，一晃就对不准白球，出杆容易偏，基本都是白球自己在原地打两个转。周思月的教法大部分是靠在桌边用嘴说，偶尔会用手去矫正他的姿势。那人一靠过来，丁宪就紧张得不行，心脏砰砰砰直跳，耳朵都红了，悄悄侧头瞥他一眼。男孩这目光专注地盯着桌上的球和球杆，以及他的姿势。 数学里有个叫半球法，听过没？正确的击打点在袋口中心点与目标球心连线的延长线上，与目标球心应该距离一颗球的位置，对准这个点打，基本都能落单。 周思月微俯低身，一边解释一边将白球和目标球放在桌面上，手指在俩球中间随意地画了一条线，又微微侧过头看向丁宪。 懂？ 嗯。 周思月眼神忽然扫过来，两人目光猝不及防地在空中相撞，停留一秒两秒。周思月慢慢直起身，双手抄回兜里，半笑看着他，声音戏谑： 你的锅盖 啊 裂开了。 我真的想一杆子戳死你啊，周思月。 丁宪横了周思月一眼，忙拿手把头发捋捋齐。教了两轮之后，丁宪收获平平，但打得还挺乐呵，偶尔自己误打误撞进个球，能举着球杆乐上半天，回头腰赏似的看向周思月，眼神示意： 怎么样，我打得还行吗？ 周思月倒也挺给面子，尽管丁宪打得跟屎一样，但还是十分配合的冲他竖起大拇指： 厉害厉害。 在周思月这种盲目捧杀的教学方式下，丁宪的球技丝毫没有长进。宋子琪和丁宪 PK 丝毫没有手下留情，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这么菜的对手，光顾着自己耍帅。孔沙迪在一旁看得兴奋不已，心跳加速，连着两场丁宪球都没摸到几个，被宋子琪给清干了。一旁的周思月终于看不下去了，在第四场开局的时候接过丁宪的球杆，对宋子琪说： 你也就欺负欺负他了。 你心疼啊？ 周思月手上拎着杆，低头从洞里把球捞出来，一个个码齐。他手掌大，指节分明，手指修长，娴熟地用三角钩摆好，动作行云流水。然后就听他低头笑了下： 我都懒得搭理你。 周思月开局，他打球干净利索，很专注，没宋子琪那么多花招，特别干脆，直接落袋。打到一半的时候，他把棒球外套脱了丢给丁宪让他拎着，就穿了一件单薄的白色 T 恤重新回到场上。丁宪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掖好挂到臂间，抱在胸前，目光重新投到台球桌上，心跳却砰砰砰跳个不停。没一会儿耳朵又红了，丁宪没想到自己已经喜欢他喜欢到随便拎件衣服也能脸红心跳的程度了。打完台球， 周思月去前台结账，丁宪抱着衣服在外面等。周思月忘了拿钱包，忽地走到丁宪跟前。 钱包给我。 什么？ 在衣服里。 丁宪一低头，忙反应过来，窘迫地低头把衣服递过去。不过周思月翻出钱包后又把衣服递给了他，的意思是 你拎着。 孔沙迪和宋子琪上完厕所出来，周思月刚好结完账，把钱包直接塞进裤兜里，也没跟丁宪拿衣服，直接插着兜下楼了。玩了一个下午，孔沙迪显然还不够尽兴。 我们去唱 K 吧。 随便，我都行。 周思月看了眼丁宪，丁宪摇摇头， 要不你们去吧，我不能太晚回去。 好，哎呀，那多没意思啊，一起吧。 丁宪还在想回去怎么跟叶婉贤说刘海的事儿呢。 沙迪，下次我再陪你去。 行了，你俩去吧，我送他回去。 那你等会儿还来吗？ 看情况吧，不来就你俩玩。 哎，周叔跟周姨不是出差了吗？你一个人在家也没事儿，过来玩呗。 到时候再说吧。 哎，好吧。 四个人在十字路口的一棵老梧桐树下分道扬镳。冬日的黄昏把几位少年的身影拉得绵长。周思月和丁宪沿着并排的老梧桐树往回走。冷风袭来，丁宪把衣服递给他， 穿上吧。 周思月伸手接过套上。两人沿街走过好几条胡同，丁宪好奇的几乎每条都往里看一眼。 我之前偶然听人说北京的每一条胡同都有故事，是真的吗？ 差不多。 有什么特别点的故事吗？ 周思月看过的书多，乱七八糟的点子也多，每每跟他出来，丁宪都能从他嘴里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而且每回都能把故事说得生动又有趣味。反正啊，从周思月嘴里说的每句话，丁宪都能记住。 你上回说紫禁城里没厕所是真的吗？ 真的啊，人家那时候哪来的厕所，直接在屋子里放一马桶就解决了，马桶里就铺一层蓬松的香灰，防臭又方便。 两个人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了一路，等到了胡同口，天刚黑，路灯打亮，少年高大的身影照着他。 我自己进去吧，你快回去吧。 走了。傻。 周思月说完潇洒转身。丁宪回到家的时候，叶婉贤刚刚做好晚饭，端着盘子从厨房出来，微微扫一眼。 回来了，赶紧吃饭。你剪头发了？ 孔沙迪给丁宪出过几个馊主意，让他以后回家就用夹子把刘海夹起来。但以叶婉贤的敏锐度，这种方法不用多久就会被他发现。隐瞒被发现，还不如大大方方的给他看，让他早点接受。骂也是骂一晚上，难不成还能逼着他接回去不成？但对于叶婉贤来说，这事绝对不是小事儿。一个姑娘一旦有了某种审美意识，说明她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 你给我过来。 唉，今晚不会好过了。 叶婉贤解下围裙丢到沙发上，人直接进了卧室。丁宪跟进去。说实话，他倒是一点也没有紧张的情绪，只是一种任打任骂任罚的态度。 谁允许你剪头发的？啊？ 妈，我觉得我有选择权。 你才几岁，你哪来的选择权？今天一天去哪儿了？去老师家补课了。哪个老师？把电话号码给我，不然我明天到学校去问。 叶婉贤跟连珠炮似的，一下子砸出四五个问题，这让丁宪有点发懵。他早上胡扯的一个理由，这下成了他的致命伤。跟老师打电话和去学校，哪个结果都不会善罢甘休。他恐惧和害怕，但心里早已对叶婉贤这种教育方式极为厌恶，甚至有一个小人在心里挥舞着大旗，在声嘶力竭的呐喊： 你的青春你做主，爸 呀？你小姨还真没看错，女孩子到了高中就是叛逆。 心里的旗杆断了，她再也忍受不了，忽然对着叶婉仙大吼： 既然你那么讨厌我，我干脆你住校好了。 丁宪吼完直接冲出去了。周四月刚洗完澡洗完头，拿着毛巾擦头发的时候，忽然透过浴室的窗户看到自家胡同墙角下蹲着一个小小的身影，路灯照得通透，在二楼隐隐约约只能看见一套在白天见过的衣服。等他推开窗户，隐约还听见几声若有若无的啜泣声。周思月擦头发的手缓缓停住，下一秒他的身影从楼道里疾驰而过，而带着他余温的毛巾则孤零零地躺在浴室地上。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再见。